曾经想起，在这样的夜里，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，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。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，无尽的雨轻轻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。无尽的你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此被否定。过去的你我不想再提起，不再牢记我和你的约定。雨中的你一再让我哭泣，让我哭泣，无尽的雨轻轻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。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